提起你那，绝对是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能哼唱得出其中一些旋律，几乎是家喻户晓。十几年里，他先后为160多部的影视作品配唱200多首的歌曲。当时呢，几乎所有当红的电视剧都有李娜演唱歌曲。然而，他很少在电视上新闻里露面，很少有宣传他的文章，更没有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嫂子送这首歌是电视连续剧《赵尚志》中的插曲，李娜呢把这首歌演唱的声情并茂，打动听众。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部分的80年代出生的人都见证了李娜的辉煌。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全国人民坐在电视机前听李娜唱歌，这要放在现在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可就是这样的场景，持续了整整的10年。来听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英《山不转水转》。 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心也转，心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山也转。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心也转，心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云在转，云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山 是咱们中国流行乐团最具典型的一个常青树了。从上世纪80年代出道，那英始终是保持着歌坛焦点的一个位置，几乎呢是年年都有佳作，其韧性简直是无人能够比拟哈。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少会在荧幕当中看到他来唱一些新的作品，但是重温他的那些经典作品的时候，还是就像品陈年酿的酒一样，越品越香。来听韩磊的歌声，《向天再见500年》。 Thank you.

回到了这个小节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已逝的歌声，好，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 Dangerous。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那么一两段失落已久的旋律，偶尔会浮现心间，但却一直是追寻不到，或许是时候该让这些不知名的回忆安顿下来了，就比方这首歌。今天陪伴各位三十分钟的听歌时间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每天这个时间段能够锁定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来走进音乐导航。节目之余，欢迎各位来关注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 SYMM0321， 我是小辉，明天见。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